向我转到香港人网，开始新的节目名，继续做我的灵异节目，这个老本行了。我记得要做出这个决定之前，都考虑过好一段日子，好伤脑筋。最后因为同前工作机构的理念不一致的关系，就决意离开，转到人网工作了。一年回首，我觉得自己好幸运，因为我的确做得到我希望走出声音的界限。人网绝对可以提供到好多影像上面的 support。嗱，记住，我重申，我唔靓仔，亦都冇谂过做明星啊，即系希望以影像嘅方式带听众去到各地一啲灵异地点实地睇一睇啫。另外，眼睇住人网喺设备上面由一年前进步到而家，嗱，虽然仲有好多嘅进步空间，但系的确可以话系一台见得人嘅一个网台啦。唔可以唔提嘅系呢一年里面咧，我身边的确出现咗好多贵人。虽然萧生和监制 Mark 之外，最重要当然就是我来自四方八面的听众。以前做电台很少机会可以跟听众有些近距离的交流，所以根本不知道有多少人听我节目。但是自从做了网台之后，绝对可以透过这个很直接的平台达到我们互相之间一种互动效果。而听众们也都各自抱头，因而这样的关系，潘少聪的后援会就成立了。而且亦都好多外地嘅听众致电啦，仲有啊，喺加拿大嘅后援会亦都有分部添，呢个真系我意想不到嘅事。我再一次重申，我冇谂过做明星，亦都冇谂过做人偶像。一年回首，我觉得自己好幸运，竟然俾一个喺大气电波放弃咗嘅灵异节目，到今时今日仲有更佳嘅生存空间，而且越走越见有明天。真系好多谢人网啦，亦都多谢萧生喺每个月仍然蚀钱之下咧。都依然俾我有呢个创作空间，所以无论将来人网嘅发展系点啦，我谂我一年前嘅决定绝对系冇选择错误。一年回首啦，我觉得自己系超级幸运，我仍然有工作上嘅选择权，但系喺咫尺之间，喺冇几远嘅四川，有更多人喺旧年短短几秒之间，就连生存嘅权利都被剥削。在此希望佢哋早日安息。08512呢个日子。的确好唔寻常，我知道我更应该珍惜而家我拥有嘅嘢。